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跟红酒一起来搭班，为大家送出这本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推荐的最老的一本书吧？ 没错，应该是 笑的文 学。哎， 它这个副标题呢就是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 哎，红酒为什么说这本书是我们今年推荐以来最老的呢？因为这是一本1984年4月出版的书。我们手上拿到的这本书呢是第一版，大家能猜到这第一版印了多少吗？当时反正我和红酒一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是特别震惊， 很惊讶，很惊讶， 有整有零哈，有整有零。 应该是96700册。 哎，它这个印数啊，后边写的是1到96700册，也就是说这是一版一次印刷的， 首印 10万册、 将近10万册。 这现在这个很多著名的作家都到不了这种程度， 不敢。 但是对，但是在31年前的时候，我们的出版可以到这样，哎呀，我觉得挺让人向往的啊。 对，其实那个时候这书确实真的是能卖得出去啊。 没错没错啊。那在这一本《笑的文学》，也就是刚才红酒说了，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里头，又集了哪些作品呢？啊，这个集子呢，它编入了一些幽默讽刺的小说，所以取名《笑的文学》。它里边选了这样一些作家， 比方说像华盛顿、欧文、巴尔扎克、马克吐温、莫泊桑、肖洛姆、阿莱汉姆、契诃夫、欧亨利、萨默塞特、毛姆，还有芥川龙之介啊，还有佐琴科、辛格等等等等啊，就外国著名作家35篇幽默讽刺小说。这些作品呢大都是公认的名篇。 没错， 因为这也是名家嘛。 是是是， 虽然风格不同，笔法各异，有的是以荒诞的形式去揭示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有的呢以辛辣讽刺去抨击旧制度的种种弊端，有的呢是以幽默的笔触去嘲笑人世间的陈规陋习，但是嬉笑怒骂皆文章啊。 没错没错， 是吧？想象丰富啊，这大胆的夸张，深刻的寓意，还有这种犀利的讽刺，妙趣横生，而且呢鞭辟入里，就是读完了之后啊，让很多人觉得拍案叫绝啊，也忍不住捧腹而笑。但是当你收敛笑容，眼倦沉思，你自然会领悟到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理啊。他也不是说挠人痒痒， 对， 你这读完了之后还有思考。 没错，这些作家的名篇呢，包括像什么大块头先生啊、长寿药水啊、百万英镑的钞票啊，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介绍马克吐温的时候，曾经就介绍过百万英镑的钞票，还有那个著名的跳蛙，还有怎么编辑农业报纸。那还有像这个莫泊桑的勋章啊，肖洛姆的我的初恋啊，契诃夫的套中人、变色龙啊，这都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曾经学过的一些篇章啊。那还有包括像欧亨利的这个《警察与赞美诗》啊，《爱的牺牲》、《麦琪的礼物》啊，还有像这个芥川龙之介的鼻子，这个佐琴科也有一个鼻子啊，佐琴科的鼻子，还有像这个辛格的啊傻瓜、金佩尔啊，包括布扎蒂的朋友们啊，还有我们也是今年曾经介绍过的这个聂新的啊。 就我们介绍的是他是我是怎样自杀的这么一篇啊，也是放到现在来说都很有现实意义的这种幽默的小说，幽默讽刺的小说。那今天呢，我们想为大家推荐的有这样几篇，有莫泊桑的《勋章到手了》，契科夫的《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然后欧亨利的呢《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和佐琴科的《狗鼻子》，还有聂新的《集市上的足球守门员》。当然我们看时间关系，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把这些名篇都会介绍给各位，如果说时间不太够，我们看看怎么能让大家听到更多的好的这些幽默小说。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些文章。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个官员的死》啊，来自俄国的作家契诃夫。契诃夫呢是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世纪80年代开始呢，他是以安东沙为笔名，给一些幽默杂志撰写短小的滑稽故事。这类故事数量很多，但总的来说呢，社会意义不大，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传统啊，针砭时弊啊，当时的一些丑恶现象也进行了揭露，比如说像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等，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笑话，实际上却讽刺了专制制度的奴仆们啊，他们的这些奴才心理。80年代中期以后呢，契诃夫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艺术上呢也是日渐成熟。比方说像1898年创作的《套中人》， 哎， 这个好像入选了中学课本吧？ 别里科夫嘛 啊。塑造了一个顽固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套中人的典型形象，也表达了作者要求改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愿望。 嗯，那我们还是进入一篇文章里、一篇小说里，我们来听一听吧。 好，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伊米特里奇，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正在看戏，戈纳维勒的钟，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遇见这个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呼吸停止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镜，弯下腰去，于是，阿切，诸君看得明白。他打喷嚏了，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忌的。乡下人固然打喷嚏，巡官也一样打喷嚏，就连顾问官有时候也需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张，他拿了手绢擦了脸，而且非常有礼貌的那样往四下里看了一下，他的喷嚏究竟有没有搅扰到别人。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就慌了起来。他看见坐在他前排正排第一个有一个小老头，正在拿着手套使劲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囔着。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就是普里兹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将军。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里的，不过那也很难为情啊，应该当面道个歉才对。切尔维亚夫咳嗽了一声，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了将军的耳根，小声说：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我本来 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请您坐好吧，让我看戏。 切尔维亚科夫窘迫了，傻头傻脑的微笑，开始看戏。他看呀看，可是不再觉得幸福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休息时间，他走到普里兹查夫洛夫跟前，在他身旁一忽的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说：我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身上，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出于无意。 哎呀，够了，我已经忘了， 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已经忘了，可 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怀疑的眼光瞧着将军，暗想，而且他不愿意说话，我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明我完全无意，说明打喷嚏是自然法则，要不然他会认为我有意的把唾沫星子站在他身上。他固然没这么想，他以后肯定会这么想的。一回到家，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他的妻子，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件事全然不在意，他光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普里查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不过呢，你也还是去陪个不是的好，他的爱人说，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中举动不得体了。说的就是啊，我已经陪过不是了，可是不知道他那样子为什么这么古怪，一句话也没有说啊。不过那会儿他也没有功夫说话。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就上普里查兹洛夫家里去解释。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见那儿有很多的人请他办事儿，将军本人呢夹在他们当中，正在接受他们的请求。将军问过好几个请托办事儿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维亚科夫，要是您记得的话，大人，昨天事务员开口讲起来，我打了个喷嚏，我不小心喷了您，请真是胡闹，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对另外一个请他办事的人说。他不肯说话，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惨白，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等到将军将最后一个请他办事的人送走之后，正要走进内室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的后面，喃喃地说，大人，要是我斗胆搅扰大人，那只是出于一种可以说是悔恨的感觉，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请您务必相信才好。将军做出一副哭丧相，摆了摆手，哎呀，您简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他说完就走进去，关上他身后的门。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就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呀，他是将军，可是他竟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愿意再对这个摆架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好了，我再也不来了，皇天在上，我说什么也不来了。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想着，走回家去给将军写信，他却没有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这封信应该怎样写才好，他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释。昨天我来打扰大人，等到将军抬起询问的眼睛望着他，他就喃喃地说，可不是照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来是赔罪的，因为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喷了您一身唾沫星子，我从没有想到开玩笑，我哪敢开玩笑啊，要是我们沾染了开玩笑的习气，那可就会失去对您的尊重了。 滚出去！ 将军忽然大叫一声，脸色发青，周身发抖。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地问道，吓得呆若木鸡。 你给我滚出去！ 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了下去，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推到门口走出去，走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哎呀同时发 现，哎呀这个故事啊，这是个悲剧啊， 挺悲剧的，但实际上他是用一种这个辛辣讽刺的这种语调给讲出来的， 讲了一个悲剧， 实际上是一个悲剧人物啊。就是这种人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见过，但是确实是一个挺特例的，挺特例的。但是哎呀，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你看了这种或者听完了这种故事之后， 其实你发现过了几百年之后啊，这个人性啊，其实在某些方面还真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你的这个评语在咱俩今年做这个幽默小说这个系列的，不是幽默文学哈，这个 就说过 而且说过好几次，我觉得 是 真的是这样啊。很多东西你读的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啊，这就古人说嘛，叫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咱俩算假传吗？咱俩也不是，我们呢也想真传这些一张纸，但是我们那张纸可能需要很多的论据，然后向大家伙来说明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工作是真传的工作哦。嗯，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篇，还是契科夫的啊，名字叫《胖子和瘦子》。在尼古拉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胖子一个瘦子碰见了。胖子呢刚刚在车站上吃完饭，嘴唇上沾着油发亮，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呢刚刚跳下火车，拿着皮包包裹硬纸盒，冒出的是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起一只眼睛的高个子的男学生，那是他儿子。 嘿，博尔菲利， 胖子看见了瘦子就叫起来， 是你吗老朋友，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着你嘞。 哎呀，瘦子惊奇地叫起来，米莎，小时候的朋友，你打哪儿来啊？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回，彼此打量着，眼里满是眼泪，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惊奇。 哦，我亲爱的， 瘦子吻过以后说， 真是想不到啊，真是出其不意呀、啊、哦，好好瞧瞧我吧，还是跟从前那么漂亮，还是从前一那样仪表堂堂啊，大少爷，天哪。那么你怎么样呢？发财了？结婚了？你看我已经结婚了啊、这是我的妻子路易斯，他娘家姓文曾巴赫，路德派的教徒啊，这是我的儿子纳法纳吉尔，三年级的学生。哎，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纳法尼亚，我们小时候是同学。 纳法纳吉尔想了一想，脱下了帽子。 我们小时候是同学， 瘦子接着说， 哎，你还记得从前大家怎么拿你开玩笑吗？大家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啊，叫赫洛斯特拉托斯，就是希腊人嘛，啊，放火烧掉神庙的那个啊，因为你拿纸杯，你拿纸烟烧坏了一本教科书，而我呢，我的外号叫菲尔托斯，因为我爱搬弄是非。那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哎，别怕难为情啊。纳芬尼亚，走到他跟前去，哎，这是我的妻子，他娘家呢姓文曾巴赫啊，是卢德教派的教徒。 纳芬尼尔想了一想，躲到他父亲背后去了。那你的境况怎么样啊，朋友？胖子问，热情地瞧着他的朋友。你在哪儿做官啊？做到几等官了？ 我是在做官，我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的八等文官了，得了斯丹尼斯拉夫勋章啊。我薪水很少啊，可是呢，那就上帝与他们同在啊。我妻子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头我用这个木头做烟盒，挺好的烟盒，我卖一卢布一个。那要是谁一回买十个或者十个以上呢？你知道，那我就打点折扣呗。我们总算混着过下来了。你看，我原来呢做科员啊，现在呢我调到这儿来了，仍旧在科里。可是我呢，我做科长了，往后我就在这儿做事儿。那么你怎么样啊？我想恐怕你已经做到五等文官了吧？ 不，我亲爱的，你还得说的再高点才成。 胖子说， 我已经做到三等文官了，我有两个勋章了。 瘦子突然脸色变白呆住了，可是他脸上的肉很快地向四面八方扭动，做出顶畅快的笑容，仿佛在他的脸上眼睛里射出火星来似的。他耸起了肩膀，弯下腰缩成一团，他的皮箱啊包裹呀、啊、硬纸盒啊好像也耸起了肩膀，皱起了脸。他妻子的长下巴变得越来越长了，儿子挺直身体立正，系好了制服上所有的扣子。 哎，大人，我荣幸得很，都得说一句，我小时候的朋友突然变成了大贵人。 哎，算了算了， 胖子皱着眉头， 你干嘛用这种口气讲话啊？嗯，咱们是从小的朋友，用不着官场上那一套奉承。哦，求上帝怜悯，嗯，您老人家说的这是什么话？ 瘦子陪着笑脸说，越发缩成了一团。 大人，您的恩情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露。大人，这是我的儿子纳法纳伊尔，我的妻子路易斯，某种程度上的路德派教徒。 胖子本想提出抗议，可是瘦子的脸上现出那样的尊崇、谄媚、恭敬的丑相，弄得他这个三等文官直恶心。他扭转头去，不去看那个瘦子，伸出手去告别。瘦子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握了一握手，全身都弯下来鞠躬，陪笑着。他妻子也陪着笑脸，他的儿子把两脚靠拢，制服的帽子都掉到地上去了。这三个人都感到了愉快的惊奇。 好，这是在上半时段跟朋友们一起来讲了两个故事，两个幽默类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他们的功力。其实在构思这些小说的过程当中，似乎我们觉得也不是特别难哈，因为它本身这个故事也不是很复杂。 对对对， 但是它的立意却非常的深刻。 它讲的都是这种，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还是我们身边上司空见惯的一些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可能很多人他会有这种见识到，见过这种场景，见过这种场面，但是呢，我们没有特别注意，或者我们从心里啊觉得哎呀什么呀看不起，没有想去把它记述下来。这就是作家和一般人的不同。 对，他们把它夸张了。 对，他通过他的细致的这种观察，然后把它用一种文学的手法，像你说夸张啊这种就是文学手法之一，然后把它记述下来，我们就会觉得哦非常典型。 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叫做《笑的文学》，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这里面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师级的作家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思想的互动跟交流，也非常感谢启航启社长。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